资治通鉴卷第221唐纪37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。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，史思明驻坛于魏州城北，自称大圣燕王，以周至为行军司马。李光弼曰：“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，此欲使我懈惰，而以精锐掩无不备也。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，求与之战，彼城夹山之败，必不敢轻出。得旷日饮酒，则邺城必拔矣。庆绪已死，彼则无此以用其众也。”于朝恩以为不可，乃止。戊寅，上祀九宫贵神，用王舆之言也。乙卯，耕吉田。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，为刘石所中，丙申，轰。兵马使利非元礼代将其众。初，嗣业表段秀实为淮州长史，知刘后事。时诸军屯戍日久，财竭粮尽，秀实独运除粟，募兵士马以奉镇西行营，相继于道。二月壬子，月食祭。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辅圣，上以问中书舍人李魁，对曰：“自古皇后无尊号，唯为后有之，岂足为法？”上惊曰：“庸人即误我。”会月时，是遂寝。后与李辅国相表里，横于尽忠，干预政事，请托无穷。上颇不悦，而无如之何。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为邺城，筑垒再重，穿堑三重，用漳水灌之，城中井泉皆溢，构栈而居。自冬涉春，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，时进一属值钱4000。陶强义及马使以4马，人皆以为客在朝夕，而诸军既无统帅，进退无所柄，城中人欲降者，爱水深不得出，城久不下，上下解体。思明乃自魏州引兵驱邺，使诸将去城各50里为营，每营击鼓300面，摇挟之，又每营选精骑500，日于城下抄掠，官军出则散归其营，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，巧采甚艰。昼备之则夜至，夜备之则昼至，使天下饥馑，转饷者南自江淮，西自兵坟，舟车相继。思明多遣壮士，且官军装号，督促运者，则其饥缓，妄杀戮人，运者骇惧，舟车所惧，则密纵火焚之，往复聚散，自相辨识，而官军罗捕不能察也。由是诸军乏食，人思自愧。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，官军与之克日决战。三月壬申，官军不计60万， 镇于安阳河北，司明自将精兵50,000敌之。诸军望之，以为游军，未介意。司明直前奋击，李光弼、王思礼、许书记、卢炯先与之战，杀伤相伴。卢炯中流矢，郭子仪乘其后，未及布阵，大风忽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骤晦，咫尺不相辨。两军大惊，官军溃而南，贼溃而北，弃甲仗辎重，委击于路。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，保东京。战马万匹，围存3000，甲仗10万，一气殆尽。东京市民惊骇，散奔山谷。留守崔元、河南尹苏镇等官吏南奔湘邓，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，士卒所过飘掠，力不能止，旬日方定。唯李光弼、王思礼整乐不武，全军已归。子仪至河阳，将谋成守，诗人相惊，又奔缺门。诸将既至，众集数万，义捐东京，退保蒲陕。都虞后张用计曰：蒲陕见机，不如守河阳，贼至并力拒之。子仪从之，使都邮一使领武韩游归，将500骑前驱河阳，用计以不足5000计之。周至引兵征河阳，后至不得入而去。用计亦所部兵驻南北2城而守之。段秀实率将士7子及公私辎重，自野戍渡河，待命于河清之南岸，立非原理治而君焉。诸将各上表谢罪，上皆不问。唯薛崔元接封，贬苏镇为济王府长史，薛银清接。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，自沙河收整示众，还屯邺城南。安庆绪收子仪营中粮，得6-7万担，与孙孝哲、崔前佑谋闭门更拒思明。诸将曰：今日岂可腹背使亡乎？思明不与庆绪相闻，又不难追官军，但日于军中享事。张通儒、高尚等言于庆绪曰：使王远来，臣等皆应迎谢。庆绪曰：任公暂往。思明见之，涕泣，厚礼而归之。经3日，庆绪不至。思明密召安太卿，领诱之。庆绪窘促，不知所为，乃遣太卿上表称臣于思明，请带解甲入城，奉上喜寿。思明行表曰：何至如此？因出表便是将士，咸称万岁，乃手书宴庆绪而不称臣，且曰：愿为兄弟之国，更作藩篱之援，鼎足而立，犹获庶几，北面之礼故不敢受，并封表还之。庆绪大悦，因请歃血同盟，思明许之。 庆绪以300骑以思明营。思明令军士换甲执兵以待之，引庆绪及朱棣入至亭下。庆绪再拜其首曰：“臣不克贺父，弃失两都，久陷重围，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，使臣应死复生，摩顶至冢，无以报德。”思明虎震怒曰：“弃失两都，亦何足言？尔为人子，杀父夺其位，天地所不容。吾为太上皇讨贼，岂受尔宁昧乎？”即命左右迁出，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、崔前佑皆杀之。张通儒、李廷望等悉授以官。思明勒兵入邺城，收其士马，以府库赏将士。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皆归于思明，遣安太卿将兵5000取淮州，因留镇之。思明欲遂西掠，屡根本未固，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，引兵还范阳。甲申，回纥、古绰特勒、帝德等15人自相州奔还西京，赏宴之于紫宸殿，赏赐有赐。庚寅，古绰特勒等辞还行营。辛卯，以利非元礼为淮州刺史，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。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。甲午，以兵部侍郎吕因同平章事。乙未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进卿为太子太傅，王瑜为刑部尚书，皆罢政事。以京兆尹李宪行吏部尚书，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魁为中书侍郎，及户部侍郎第五旗并同平章事。上于县恩义尤厚，县亦以经济为己任，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县。于是京师多道，李辅国请选羽林济士500以备巡逻。李魁上书曰：“昔西汉以南北军相制，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，遂安刘氏。黄巢至南北衙，文武区分，以相似察。今以羽林代金吾景业，忽有非常之变，将何以治之？”乃止。丙申，以郭子仪为东击山东、河东诸道元帅，权知东京留守。以河西节度使来天行陕州刺史，充陕国化州节度使。夏四月庚子，泽路节度使王思礼破史思明将杨民于潞城东。太子詹氏李辅国自尚在灵武，判元帅行军司马事，世职帷幄，宣传诏命，四方文奏，宝印符器，晨曦军号，一以委之。即还京师，专掌禁兵，常居内宅，至斥必经辅国押署，然后施行。宰相百司非时奏事， 皆因辅国官白承旨，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，事无大小，辅国口为至斥，写赴外施行，事必闻奏。又至察事数十人，前令于人间听察细事，即行推案，有所追索，诸司无敢拒者。御史台大理寺众求，或推断未必，辅国追忆银台，一时纵之。三司府县居狱，皆先议辅国资禀，轻重随意，称至斥行之，莫敢违者。宦官不敢斥其官，皆谓之五郎。李逵山东甲族，见辅国执子弟礼，谓之五府。即李宪为相，于上前叩头，论至斥皆应由中书出，据臣辅国专权乱政之状，上感悟，赏其正直。辅国行事多所变更，罢其察事。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，请归本官，赏不许。至必原军国误因，或宣口斥处分，诸色取所及帐配囚徒，自今一切并停。如非正宣，并不得行。中外诸物，各归有司。英武军余后及六军诸使诸司等，必来或因论境，悬自追赦。自今须一切经台府。如所由处断不平，听具状奏闻。诸律令除食恶杀人奸盗造伪外，于繁荣一切删除，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文奏。辅国由是祭献。贾臣至陈正伯节度使，以邓州刺史卢炯为之，以徐州刺史尚恒为清密七州节度使，以兴平军节度使李焕兼豫徐汝三州节度使，仍各于境上守捉防御。九节度使之溃于相州也，卢炯所部兵飘掠尤甚，闻郭子仪退屯河上，李光弼还太原，炯残惧，饮药而死。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，改元顺天，立其妻辛氏为皇后，子朝义为怀王，以周至为相，李归仁为将，改范阳为燕京，株洲为郡。戊申，以鸿胪卿李抱玉为正陈颖伯节度使。抱玉安兴贵之后也，为李光弼皮将，屡有战功。自陈持与安禄山同姓，故赐姓李氏。回纥皮且缺可汗卒，长子叶护先欲杀，国人立其少子，是为登礼可汗。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训，公主曰：“回纥慕中国之俗，故娶中国女为妇，若欲从其本俗，何必结婚万里之外也？”然亦为之离面而哭。凤翔马方押官为节， 天兴卫谢夷甫捕杀之，其妻宋渊。李辅国速出飞龙救，敕监察御史孙英居之，无冤。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、刑部侍郎李业、大理卿全宪居之，与英同，犹不服。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虚居之。若虚轻巧事，悉辅国意，归罪夷甫。伯阳怒，召若虚诘责，欲合奏之。若虚先自归于上，上逆若虚于帘下。伯阳寻至，言若虚附会中人，居狱不直，上怒，斥出之。伯阳贬高要尉，现贬贵阳尉，夜与凤翔尹严相皆贬领下尉，应除名，长留播州。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宪奏伯阳无罪，责之太重，上以为朋党。五月辛巳，贬县蜀州刺史。又散骑常侍韩泽木入队，上谓之曰：“李宪欲专权，今贬蜀州，朕自觉用法太宽。”对曰：“李宪言直，非专权，陛下宽之，只亦胜德耳。”若须寻除御史中丞，威震朝廷。壬午，以华仆节度使许书记为汴州刺史，充华汴等七州节度使。以是汝州刺史刘展为华州刺史，充副使。六月丁巳，分朔州至滨宁等九州节度使。官军荣使于朝恩误郭子仪，因其败短之于上。秋七月，上召子仪还京师，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、兵马元帅。士卒涕泣，遮中使请留子仪。子仪代之曰：“我见中使耳，未行也。”因跃马而去。光弼愿得亲王为之父，心巳，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，光弼复之，仍以光弼指诸节度行营。光弼以河东骑五百持赴东都，夜入其军。光弼治军严整，使至号令一师，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。是时，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，但光弼之严。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，光弼以袭召之。用济曰：“朔方非叛军也，乘夜而入，何见夷之甚也？”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，逐光弼。请子仪，命其士解披甲上马，衔枚以待。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：“邺城之溃，郭公先去，朝廷则率，故罢其兵柄。今主李公而强请之，是反也，其可乎？”又五峰使康元宝曰：“君以兵请郭公，朝廷必以郭公讽君为之，是破其家也。 郭公百口何负于君乎？用计乃止。光弼以数千计东出泗水，用计单计来夜。光弼则用计照不实至，斩之，命部将辛经镐带领其众。仆固怀恩既至，光弼引坐与语。须臾，昏者曰：“番魂五百计至矣。”光弼变色。怀恩走出，召麾下将杨泽之曰：“欲汝勿来，何得故为？”光弼曰：“士卒随将，亦复何罪？”命己牛酒。以陆沁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，充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初，潼关之败，司礼马众使而毙，有祭族周至张光成下马受之，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司礼因识其状貌，求之不获。即至河东，获赠代州刺史河西新云经，司礼怒之，云经惧，不知所出。光成实在云经麾下，曰：“光成常有德于王公，从来不敢言者，耻以此取赏耳。今使君有疾，光成请往见王公，必为使君解之。”云经喜而遣之。光成夜思礼，未及言，司礼识之曰：“以子非无故人乎？何相见之晚耶？”光成以实告，司礼大喜，执其手流涕曰：“吾之有今日，皆子立也，吾求子久矣。”引与同榻坐，约为兄弟。光成因从容言云经之冤，司礼曰：“云经过亦不细，今日特为故人舍之。”即日擢光成为兵马使，赠金帛田宅甚厚。辛卯，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见仆固怀恩兼太常卿，进爵大宁郡王。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，勇冠三军，前后战功居多，故赏之。八月乙巳，襄州将康楚元、张嘉言据州作乱，刺史王政奔荆州。楚元自称南楚霸王，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，听归，秉臣至京师。戊午，上使将军曹日升往襄州慰谕康楚元，贬王政为饶州长史，以司农少卿张光齐为襄州刺史。楚元不从。壬戌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、河北节度等使。九月甲午，张嘉言袭破荆州，荆州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。李、朗、颖、霞、归等州官吏闻之，争前窜山谷。戊辰，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，加以重轮，一当五十。在京百官先以军旅皆无俸禄，已以新钱给其冬料。丁亥， 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，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，以陈颖博深节度使王仲生为深民等五州节度使，知淮南西道行营兵马。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，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，分为四道，使其将灵狐章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华州。思明字濮阳，史朝义字白高，周至自湖梁济河，会于汴州。李光弼方寻河上诸营，闻之还入汴州，为汴华节度使许书记曰：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，我则将兵来救。书记许诺，光弼还东京。思明至汴州，书记与战不胜，遂与蒲州刺史董勤及其将梁普、刘从建、田神公等降之。思明以书记为中书令，与其将李祥守汴州，后代董勤收其妻子，至长芦为质，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普、刘从建、田神公等数十人殉江淮。神公南宫人也，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，请之。神公袭德信，斩之。从建脱身走，神公将其众来降。思明乘胜西攻郑州，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，为留守为质曰：贼乘胜而来，立在岸兵，不利速战，洛城不可守，于功绩何如？至请留兵于陕，退守潼关，据险以挫其锐。光弼曰：两敌相当，贵进即退，今无故弃五百里地，则贼势一张矣。不若移军河阳，北连泽路，利则进取，不利则退守，表里相应，使贼不敢西侵，此原弼之事也。夫辨朝廷之礼，光弼不如公，论军旅之事，公不如光弼，至无以应。判官为损曰：东京地宅，侍中奈何不守？光弼曰：守之，则泗水、鄂岭、龙门皆应治兵，子为兵马判官，能守之乎？遂移牒留守为质，使率东京官署西入关。牒河南尹李若忧使率吏民出城避贼，空其城。光弼率军士运油铁诸物，以河阳为守备，光弼以五百骑殿。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，诸将请曰：今自洛城而北乎？当石桥而进乎？光弼曰：当石桥而进。即日暮，光弼秉据徐行，不屈坚重，贼引兵蹑之，不敢逼。光弼夜至河阳，有兵二万，粮才之十日。光弼按月守备，部分士卒无不严办。庚寅，思明入洛阳，乘空 无所得，为光弼几其后，不敢入宫，退屯白马寺南，驻越城于河阳南以拒光弼。于是郑华等州相继陷没，唯至李若忧皆欲至于陕。冬十月丁酉，下至亲征史思明，群臣上表谏，乃止。史思明引兵攻河阳，使骁将刘龙先以城下挑战。龙先恃勇，举右足加马列上，谩骂光弼。光弼故诸将曰：“谁能取彼者？”仆故怀恩请行。光弼曰：“此非大将所为。”左右言：“皮将白孝德可往。”光弼召问之，孝德请行。光弼问：“须几何兵？”对曰：“请挺身取之。”光弼壮其志，然故问所需。对曰：“愿选50骑出垒门为后继，兼请大军筑鼓噪以增气。”光弼抚其背而遣之。孝德携二矛，策马乱流而进。半射，怀恩贺曰：“克矣。”光弼曰：“风未交，何以知之？”怀恩曰：“观其懒佩安闲，知其万全。”龙先见其独来，甚异之，稍近将动。孝德摇手示之，若非来为敌者，龙先不策而止，去之十步，乃与之言。龙先谩骂如初。孝德息马良久，因瞋目谓曰：“贼食我乎？”龙先曰：“谁也？”曰：“我白孝德也。”龙先曰：“是何狗志？”孝德大呼，运矛跃马搏之，城上鼓噪，50骑即尽。龙先使不及发，还走堤上，孝德追及，斩首挟之以归，贼众大骇。孝德本安西胡人也。思明有2马1000余匹，每日出于河南渚遇之，循环不休，以事多。光弼命所军中聘马得500匹，执其居于城内。四思明马至水际，进出之，马嘶不已。思明马西浮渡河，一时驱之入城。思明怒，列战船数百艘，犯火船于前而随之，与城流烧浮桥。光弼先筑百尺长杆数百枚，以巨木成其根，沾裹铁叉至其手，以迎火船而叉之，船不得进，须臾自焚尽。又以叉具战船，于桥上发炮时击之，众者皆沉没，贼不胜而去。思明献兵于河清，欲绝光弼粮道，光弼均于野水渡以备之。既西还河阳，留兵1000人，使部将雍西浩守其栅，曰：“贼将高廷辉、李日月、郁文景皆1000人敌也，思明必使1人来截我，我且去之，汝待于此。若贼至， 勿与之战，降则与之俱来。诸将莫欲其意，皆窃笑之。继而思明果谓李日月曰：李光弼常于平城，今出在野，此成擒矣。如以铁骑削骑，为我取之，不得则勿反。日月将500骑陈至栅下，西号祖豪修卒，淫笑相视。日月怪之，问曰：司空在乎？曰：夜去矣。兵几何？曰：千人。将谁？曰：雍西号。日月莫计久之，谓其下曰：今师李光弼得西号而归，吾死必矣，不如降也。遂请降。西号与之俱见光弼，光弼后代之，任以心腹。高廷辉闻之，亦降。或问光弼：降二将何意也？光弼曰：此人情耳。思明常恨不得野战，闻我在外，以为必可取。日月不获我，誓不敢归。廷辉才勇过于日月，闻日月被宠任，必思夺之矣。廷辉实为五台府果义，己亥以廷辉为右五位大将军。思明复攻河阳，光弼谓正臣节度使李抱玉曰：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抱玉曰：过期何如？光弼曰：过期就不至，任弃之。抱玉许诺，勒兵据守。长且县，抱玉待之曰：吾粮尽，明旦当降。贼喜，敛军以待之。抱玉善完成备，明日复请战。贼怒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其兵，表里夹击，杀伤甚重。董秦从思明寇河阳，夜率其众500拔栅突围，降于光弼。使光弼自将屯中滩，城外置栅，栅外穿堑，深广2丈。以四，贼将周至舍南城，并立攻中滩。光弼命立非元礼出境卒于养马城以拒贼。光弼自于城东北隅见小朱旗以望贼，贼视其众，直进逼城，以车载工具自随，督众填堑，三面各8道以过兵，又开栅为门。光弼望贼逼城，使问元礼曰：中城是贼填堑开栅过兵，晏然不动，何也？元礼曰：司空欲守乎？战乎？光弼曰：欲战。元礼曰：欲战，则贼未无填堑，何谓进之？光弼曰：善，无所不及，免之。元礼似炸开，率敢死士突出击贼，却走数百步。元礼夺贼阵间，未意摧陷，乃复隐退，虚其待而击之。光弼往元礼退，怒，前左右照，欲斩之。 原礼曰：“战正吉，赵何为？”乃退入栅中，贼亦不敢逼。良久，鼓噪出栅门，奋击破之。周至复收兵驱北城，光弼俱率众入北城，登城望贼曰：“贼兵虽多，消而不整，不足畏也。不过日中，保卫诸军破之。”乃命诸将出战，及期不绝。召诸将问曰：“向来贼阵何方最坚？”曰：“西北隅。”光弼命其将郝廷玉当之。廷玉请骑兵500，与之300。又问其次坚者，曰：“东南隅。”光弼命其将论为真当之。为真请铁骑300，与之200。光弼令诸将曰：“尔曹望无骑而战，吾斩其缓，任尔择力而战。吾即斩其三至地，则万众齐入，死生已知，少退者斩。”又以短刀至薛中，曰：“战威势，吾国之三公，不可死贼手。万一战不利，诸军前死于敌，我自警于此，不令诸军独死也。”诸将出战，请之，廷玉奔还。光弼望之，惊曰：“廷玉退，无事危矣。”命左右取廷玉首。廷玉曰：“马中箭，非敢退也。”使者持报。光弼令一马遣之。仆固怀恩及其子开府仪同三司畅战小阙，光弼又命取其首。怀恩父子固见使者提刀持来，更前决战。光弼连斩其旗，诸将齐进至死，呼声动天地。贼众大溃，斩首千余骑，俘虏500人，溺死者千余人。周至以数骑遁去。秦齐大将徐黄玉、李秦寿，其河南节度使安泰清走保怀州，思明不知致败，上攻南城。光弼驱浮求临河视之，乃遁。丁巳，以李日月为右金吾大将军。琼、简、嘉、梅、卢荣等州蛮反。11月甲子，以殿中见董勤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，赐姓李，名忠臣。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，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为伦发兵讨之，住于邓之境，招遇降者，后抚之，赐其稍带，进军击之，生擒楚元，其众遂溃，得其所掠租庸200万民，荆襄皆平。伦建肃之从弟也，法安西北庭兵屯陕，以备史思明。第五旗作乾元前、崇伦前，与开元前三品并行，民争道助，或轻物重，骨架腾涌，恶殍相望。上言者皆归咎于其。庚午，贬其中州长史， 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真州员外司马，做其党也。十二月甲午，吕因领度支使。乙巳，维伦送康楚元义阙，斩之。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，神策兵马使魏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江子坂，得马六百匹。归仁走，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。李忠臣与归仁等战于永宁梭栅之间，屡破之。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，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，余如故。丙戌，以于田王胜之弟耀同四镇节度副使，全知本国事。党项等羌吞噬边鄙，将逼京畿，乃分滨州等节度使为夫防丹延节度，亦谓之渭北节度，以滨州刺史桑如圭领滨宁，夫州刺史杜绵领夫方节度副使，分道招讨。戊子，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，留京师，假其威名以镇之。上巳，九宫贵神。二月，李光弼攻怀州，史思明救之。癸卯，光弼逆战于沁水之上，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。中州长史第五旗即行，或告其受人金二百两，遣御史刘基光追案之。其曰：其备位宰相二百金不可守窃，若复受有凭，请准律科罪。基光即奏其以服罪。庚戌，其作除名，长留宜州。三月甲申，改蒲州为河中府。庚寅，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。夏四月壬辰，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，斩首千五百余级。襄州将张维锦、曹介杀节度使史惠，据州反，至以双州刺史维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使李辅国用事，节度使皆出其门。伦既朝廷所除，又不业辅国，寻改秦州防御使，即位以陕西节度使来天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天至襄州，张维锦等皆降。闰月丁卯，加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。自武德以来，司礼始不为宰相而拜三公。甲戌，徙赵王系为越王。己卯，赦天下，改元，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，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，其中祀下祀并杂祀，一切并停。是日，史思明入东京。五月丙午，以太子太傅苗进卿行侍中。进卿练达力士，而谨身固位，时人比之湖广。患者马上言受禄， 为人求官于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吕因。因为之补官，事绝，上言杖死。壬子，因罢为太子宾客。癸丑，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，充杜之、铸钱、盐铁等使。晏善治财力，古用之。六月甲子，贵州经略使邢继奏破西元蛮200,000，斩其帅黄乾耀等。乙丑，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京陇羌浑100,000。三品前行进酒，蜀岁荒，米斗至7,000钱，人相食。京兆尹郑书清补私铸钱者，数月间崩死者800余人，不能进，乃斥京畿。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10，其重轮钱当30，诸州更似禁止。是时，史思明亦著顺天得一钱，一当开元钱100，贼中物价尤贵。甲申，兴王韶薨。韶，张后长子也。又曰定王同。张后已故朔玉威太子。太子常以功勋取荣，会韶薨，同上幼，太子位遂定。已有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破党项于浦润。平卢兵马使田神公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。上皇爱兴庆公，自蜀归即居之，赏十字加成王起居。上皇亦建制大明宫，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见高力士九侍卫上皇。上又命玉贞公主如仙院内侍王承恩、魏月及梨园弟子常于侍左右。上皇多御长庆楼，父老过者往往瞻拜，呼万岁。上皇常于楼下置90赐之，又常召将军郭英义等上楼赐宴。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，上皇命玉贞公主如仙院为之做主人。李辅国素微贱，虽暴贵用事，上皇左右皆轻之。辅国亦恨，且欲立其功以固其宠，乃言于上曰：上皇居兴庆宫，日与外人交通，陈玄礼、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。今六军将士进领武勋臣，皆反侧不安，臣小玉不能解，不敢不以闻。上泣曰：圣皇慈仁，岂容有此？对曰：上皇固无此意，其如群小何？陛下为天下主，当为社稷大计，消乱于未萌，岂得殉匹夫之孝？且兴庆宫与阎驴相参，元庸浅露，非至尊所宜居。大内深言，奉迎居之，与彼何殊？又得杜绝小人迎获圣听，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， 陛下有三朝之乐，庸何伤乎？”上不听。兴庆公先有马300匹，辅国矫赤取之，才留10匹。上皇谓高力士曰：“吾而为辅国所获，不得忠孝矣。”辅国又令6军将士嚎哭叩头，请迎上皇居西内，上气不应。辅国惧，会上不遇。9、7月丁未，辅国矫称上虞，迎上皇游西内，至瑞武门。辅国将射生500骑，路刃遮道奏曰：“皇帝以兴庆公矫爱，迎上皇迁居大内。”上皇惊，击坠。高力士曰：“李辅国何德无礼？”敕令下马。辅国不得已而下。力士因宣上皇告曰：“诸将士各好在。”将士皆纳任，再拜，呼万岁。力士又敕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控，侍卫如西内，居甘露殿。辅国率众而退，所留侍卫兵才汪老数10人。陈玄礼、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。上皇曰：“兴庆公吾之望帝，吾硕以让皇帝，皇帝不受，今日之喜亦无至也。”是日，辅国与6军大将素服献上，请罪。上又迫于诸将，乃烙之曰：“南宫西内亦复何书？卿等恐小人迎祸，防微杜渐，以安社稷，何所惧也？”刑部尚书颜真卿首率百僚上表，请问上皇起居。辅国悟之，奏贬彭州长史。癸丑，敕天下重棱钱皆当30，如畿内。丙辰，高力士留乌州，王承恩留播州，魏月留真州，陈玄礼乐致仕，至如仙院于归州，玉贞公主出居玉贞观。上更选后宫100余人至西内被洒扫，令万安贤仪二公主侍福善，四方所献珍异先见上皇。然上皇日已不易，因不如婚辟谷，见已成疾。上出游往问安，继而上亦有疾，但遣人起居。其后上稍悔悟，悟辅国欲诛之，为其卧兵，亦犹豫不能决。初，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莫桓川，于其地置神策军，及安禄山反，军使程如求遣其将魏伯玉将1000人赴难，继而军地沦入吐蕃，伯玉留屯于陕，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。8月庚午，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。丁亥，赠谥兴王韶曰公义太子。9月甲午， 至南都于荆州，以荆州为江陵府，仍至永平军团练兵3000人，以遏吴蜀之冲，从节度使吕因之情也。或上言天下未平，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，以为命子仪出镇滨州，党项遁去。戊申，至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，还定河北，发射生英武等进军，及朔方、夫方、滨宁、泾原诸道番汉兵共70000人，接受子仪节度。至下旬日，复为于朝恩所举，事竟不行。冬10月丙子，至清夷等5州节度使。11月壬辰，荆州破党项。御史中丞李显、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。显贪暴不法，展刚强自用，故为其上者多恶之。节度使王仲生先奏显罪而诛之。时有谣言曰：“手执金刀起东方。”仲生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，斩绝将不受命，姓名应姚趁，请除之。延恩因税上曰：“斩与李显一体之人，今显诛，斩不自安，苟不去之，恐其为乱。然斩方握强兵，以计去之。请除斩江淮都统，待李环，赐其士兵赴阵，中道直之，此一夫利耳。”上从之，以斩为都统淮南东、江南西、浙西3道节度使，密敕旧都统李环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屠之。延恩以致书受斩，斩疑之曰：“斩自陈留参军，数年至刺史，可谓报贵矣。江淮租赋所出，今之重任，斩无勋劳，又非亲贤，一旦恩命宠着如此，得非有谗人见之乎？”因气下。延恩惧曰：“公素有才望，主上以江淮为忧，故不赐用公，公反以为疑，何哉？”展曰：“是苟不欺，印节可先得乎？”延恩曰：“可。”乃持意广陵，与桓谋，解桓印节以受斩。斩得印节，乃上表谢恩。迭追江淮亲旧，置之新旅，3道官署遣使迎贺，身图籍相望于道。斩西举宋州兵7000，驱广陵。延恩之斩以得其情，还奔广陵，与李元、邓景山发兵拒之，以袭州县，延斩反。斩亦以袭延还反，州县莫之所从，还引兵渡江。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宣、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，邓景山将1000人屯徐城。斩素有威名，御军严整， 江淮人望风未知，展被盗先妻志，使人问景山曰：“吾奉诏书赴镇，此何兵也？”景山不应。展使人呼于阵前曰：“汝曹皆无民也，物甘无其谷。”使其将孙代峰、张法雷击之。景山重愧，与延恩奔寿州。展引兵入广陵，遣其将屈突校彪将兵3000殉郝楚。王选将兵4000掠淮西。李环辟北固为兵场，插木以塞江口。展军于白沙，设疑兵于瓜州，多张火鼓，若将驱北固者，如是累日。淮西锐兵守京口以待之。展乃自上流计，袭下蜀。桓军闻之，自溃，还奔宣城。甲午，展陷润州。升州军士15000人谋应展，攻金陵城，不克而遁。侯令一句，以后世守兵马使江昌群弃城走。昌群遣其将宗熙一展降，丙申，展陷深州，以宗熙为润州司马、丹阳军使，使昌群领升州，以从子伯英佐之。李光弼攻淮州100余日，乃拔之，生擒安太清。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5000殉淮西，王同之将兵3000殉陈，许靖江将2000人殉兖运，薛鄂将5000人殉曹州。12月丙子，党项寇江原、潼关，大掠而去。贼帅郭殷等引诸羌胡，拜秦陇防御使韦伦，杀监军使。兖运节度使能元浩及史思明兵破之。李元之去润州也，副使李藏用谓元曰：“楚人尊位，食人重禄，临难而逃之，非忠也。以数十州之兵食，三江五湖之险固，不发一矢而弃之，非勇也。始忠于勇，何以事君？”藏用请收于兵，竭力以拒之。桓乃悉以后事受藏用。藏用收散卒得700人，东至苏州募壮士得2000人，力诈以拒刘展。展遣其将傅子昂、宗熙攻宣州。宣西节度使郑炯之弃城走，李环奔齐州。李藏用与展将张景超、孙代峰战于玉树，兵败奔杭州。景超遂据苏州，代峰进献湖州。展以其将许毅为润州刺史，李可峰为常州刺史，杨池弼苏州刺史，代峰领湖州市。景超进逼杭州，藏用使其将温朝屯余杭。展以李晃为泗州刺史，宗熙为宣州刺史。傅子昂屯南陵，江下江州，殉江西。于是屈突校彪 献濠楚州。王选献舒和楚鲁等州，所向无不摧靡，聚兵万人，计三千，横行江淮间。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拒之，由是选不得西，只屯泸州。初，上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公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。邓景山祭拜，与邢延恩奏起斥神公救淮南，未报。景山遣人促之，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禄。神公及所部皆喜，西众南下，即彭城，斥神公讨斩。斩闻之，时有惧色，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，选精兵二千渡淮，击神公于都梁山，斩败，走至天长，以五百骑拒桥拒战，又败，斩独与一骑王渡江。神公入广陵及楚州，大掠，杀商胡以千数，城中地川绝略变。是岁，吐蕃陷阔州。